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女性臀部的塑造以及训练误区。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郭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郭教练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来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女性臀部的塑造啊，还是得提一句我们之前东京奥运会。为什么呢？我相信大家在看了我们苏神的这个比赛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哎呀，苏神的这个身材真的是非常好，尤其是他们这个短跑运动员啊，我们不得不去关注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臀部真的是非常的翘，就是让我们这些日常久坐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训练可能还不够积极的朋友，就会觉得哎呀，他们的身材可真好。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日常训练，也就能理解这都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所得来的。所以对于我们更多的朋友来说啊，我们还是需要把心先放下，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然后呢真的去有效的坚持，才会有可能出现一定的这种身形上的变化，尤其是我们想今天着重说到的这个臀部的线条上的变化。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臀部线条呢是非常在意的，因为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现在日常的这种久坐的习惯吧，的确是给大家造成了这个身材上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其实身材我觉得还是其次，但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这种影响其实是更大的嘛。那自然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进行一个有效的训练，它不仅仅是可以提升我们自己对于身材上的一个自信度，更是对于我们一个健康的提升啊。郭教练， 对，其实刚才说了主要是针对于女性，当然男性也可以练。 当然了，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臀部啊，它已经不是说局限于性别的问题， 对， 就是因为久坐这个问题，它对于我们男性女性都是这样子的嘛， 没错 啊，所以时间长了，我们的臀部其实都是这种扁平的、塌下去的一个很不好的形态。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追求的嘛。 对，毕竟男生嘛，他主要是有的时候腰部脂肪比较多，所以一旦臀部比如下塌也好或者松垮也好，看不出多大的影响对吧。女性不一样，女性一般的我们说真的是做时间长以后，肌肉含量本来比男生要低，所以看起来真的是会可能会影响美观，对吧。因此呢，就是针对于他们说下面说的这些动作也好，说训练方式也好，不管男生女生其实都可以练了，对吧。虽然话题说是女生男生也可以练的， 对。 那咱们说的这种说女性啊，这个臀部的一个塑造的方法，那介绍的几种，一个是就是一些臀部的健身操，怎么教你怎么提臀，怎么样保持美臀。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不管跳操也好啊，或者你训练器械也好，或者自己可能是用一些按摩的方式也好啊，这些都是一些可能塑造臀部的一些方法。但是如果从一个健康的角度来讲，这个说如果臀部的线条和肌肉都非常好，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 对 啊，对啊，对，所以说对健康还是影响蛮大的。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关注身体线条是一方面，但其实身体的健康才是我们更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的， 对， 还可以稳定骨盆。有些人可能坐时间长了以后，尤其办公室一族，他的骨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倾斜的角度，对吧？可能是不会影响我们说健康，它会有影响我们的骨盆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臀部 啊，它臀部的肌肉含量、臀部的线条都有了以后，它可以降低这个脊柱侧弯啊，稳定骨盆， 对， 对吧？啊，那咱们看一看，我从几方面给大家介绍啊。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啊， 我们在居家也好，在办公室也好，只要抽出空余的时间，都可以去练它。 嗯 啊，然后第二点，那我们就是从健身训练的方面去讲一下，怎么样提升咱们的臀部。 对 啊， 一方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注意的一些细节， 哎 啊，另外呢就是专门有针对性的训练。 训练，对了，然后还有再给大家讲一下平时训练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误区。 好的， 好吧，好，那咱们先看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给大家一些小的一些妙招， 嗯， 小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女生嘛，都爱有的时候爱穿高跟鞋， 或者说是因为职业需要啊， 哎，或者职业需要 不得不每天穿高跟鞋， 哎，穿高跟鞋。那这个其实，国外的一个人体健康啊普查协会， 嗯， 一个协会，他专门指出，他说，高跟鞋穿久了肯定是不符合人体工学的。 嗯，对呀， 因为骨盆前倾可能压消不痛， 太难受了， 对，不舒服， 对， 有的时候会不舒服。 嗯， 但是如果你穿高跟鞋，它在走路的时候确实能可以让你臀部收紧，能提升，能收紧， 这是不自觉的吗？ 哎，不自觉的，然后达到这个翘臀和塑造线条的目的。但是这里会强调一点， 嗯， 虽然他也说不符合人体工学，但是他也会建议去穿，但是不要穿，不要连续穿过超过半个小时。也就是说，你穿高跟鞋是慢走30分钟，那简单的咱们去说一下，比如说今天周六周日不上班了，我在家里，女生可能举个例子，穿高跟鞋穿半个小时，在家里比如说走，打扫一些卫生啊，做一些家务啊，半个小时就可以。 郭教练， 哎， 从女生的角度我想跟您说一下， 嗯， 这个可能 不 太现 实，啊，对， 就是我们如果是日常每天都需要穿高跟鞋的话，那周末的话肯定大家就更不会愿意穿， 哦， 那如果平时没有机会像刚才说的每天穿的话， 嗯， 那周末他依然也不会穿， 哦， 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吧， 嗯， 就是如果按照刚才您的这个建议的话， 嗯， 就是我们偶尔 嗯 穿高跟鞋，嗯，比如说今天出去 嗯 啊穿这么一会儿，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就完全符合咱们刚才说的这个30分钟的时间了， 哎， 可能会有一些超出， 嗯， 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才能达到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时不常的穿一下这个高跟鞋， 嗯嗯嗯嗯，对， 来起到提臀的这个效果， 哎， 还是比较符合我们日常女性，就是把高跟鞋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一个比较合理的结合的， 嗯，对。 但是对于平时每天都需要穿高跟鞋的这些女性朋友来说，我觉得她们可能日常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要求了， 对， 嗯， 但是那种情况下这没办法，因为毕竟职业需求，可能对身体的关节会出现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的， 对 啊。但咱们这个话就是从塑造臀部的一个方法来讲，对吧， 嗯， 比如说每天穿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对， 然后时间太长的话会影响足底骨骼的健康， 是的，一般我看到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都会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说自己的工位下面再配一双 平底 鞋旅游鞋， 哎， 到了单位之后可能今天不需要来回的奔波，那我可能就换上那双平底鞋， 哎， 会稍微舒服一些， 互相这个就看情况，对吧， 对， 去做一些安排， 嗯， 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方法就是，早上起床然后对臀部呢进行一个按摩，按摩5分钟就可以了啊，因为你刚早上起床，刚起来的时候，上半身的肌肉它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嗯， 啊，处于放松状态。这时候又用手啊去搓揉咱们的臀部，这时候它能够起到提醒臀部收紧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也是大脑啊中枢神经对这个臀部的一个募集。 那这个搓揉它有没有一些 方法？ 对， 有方法的。下面要给大家讲方法， 嗯， 因为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啊，咱们从肌肉的走向来看，它一般就是由下往上啊斜着走的一个肌肉线条， 哦， 所以我们按摩的时候可以用手放在我们臀部的下侧，臀大肌的下侧，一点点的 下外侧， 哎，下外侧，由下往上一点点的去搓揉。就是你就像按摩一样， 哦， 哎，5分钟就可以了，不用太长时间。 也对啊， 对啊， 我们 这很简单。 这个臀部经常不是说平啊，或者说下坠啊，特别明显。 对， 就是我们受到了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跟它反其道而行之嘛，从下往 往上 自己去把它往上去推一推。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些护肤中心不是也会做一些这种方面工作嘛？其实就是原理差不多，用手啊轻轻的去搓揉我们的这个臀部， 嗯， 由下往又斜下往上去搓，顺着它肌肉的一个走向，对吧？ 对 啊，每天5分钟。当然了，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 再配合一些那种护臀的一些那种产品嘛， 嗯， 当然更好了啊。这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法。第三个就是坐姿，平时坐着的时候呢，一般的不建议坐那种特别软的座椅。当然了，有的人要看身体状况，有些人可能臀部的肌肉本来就薄弱啊，坐得特别硬的不舒服啊。我们只是建议，我们说不要坐特别软的座椅，把这个软的座椅换成一个木凳，就像现在梦里你坐的这种凳子一样。 那就是我跟郭教练比的话啊，我这个凳子就比较合适。 对了，就硬一些的，因为这种情况下硬一点凳子会让你臀部有个相应的一个反作用力，就是它刻意的会收紧我们的臀部。对吧？啊，你我们都能感觉到，坐在一个软的凳子上，我们这个臀部会放松；坐在硬的这稍微，会臀部会明显的会有收紧，它一个相反的一个反作用力嘛。 嗯， 这样的话渐渐的促进肌肉紧实。 对， 对吧？所以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三个方法。 嗯， 也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吧，对吧？ 对， 就像说穿高跟鞋，就像孟莹说，从女生的角度来讲，不可能完完全全像我刚才提到这个方法去做，但是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对 去安排。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啊，一些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的细节，或者说是一些注意到的点。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去说一说吧，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 哎，对了，前面我们说的可能是个辅助，那训练咱们分为两大类吧。第一个就是自身的，不用说非得跑健身房或者固定的场地。咱们在家啊，在办公室啊，其实都可以做的，就是自身的嘛，自身的啊，那这种呢，有四个动作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都是非常经典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宽距蹲，宽距，两脚之间距离一定要越宽越好。当然了， 要多宽呀？ 但是当然不能像骑那个一字马那种那么宽，对吧？就是一般呢，我们建议两脚的宽啊，要比肩膀宽一些就可以了。 对， 肩膀啊和脚一般我们说站立的时候是同宽的， 对， 它要比肩膀宽，就可以了，或者略再宽一些都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这个时候呢，把脚尖我们说朝向大概是朝向11.5分，或者再夸张一些，10.10分。 哦，就是可以 再大一些， 打得开一些。 当然了，这个真的要和我们的髋关节的灵活性有关系了。有些人可能就会抽筋，那就角度稍微小一些。 对， 原则啊，把两个脚尖我们打开一些， 嗯， 尽量能打开就打开一些。这时候呢，膝盖和脚尖，让膝盖和脚尖对齐，这时候慢慢的对往下蹲，因为是自身负重嘛，我们可以做的角度蹲的深一些，一般我们说原则说你既然做蹲腿，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下蹲的时候角度一般是大小腿，成90度就可以了。这是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从咱们的塑造臀部的这个动作来讲，并且是不加任何负重，靠自身的这个重力去做的时候，你可以蹲的角度稍微小一些，可以蹲的稍微低一点，就是不一定说非得90度了，可以略微的小于90度再低一些。对了，但是不用完全蹲下去，比90度再低一点。比如 蹲下去，我觉得就起不来了， 起不来 这个因为宽距了嘛。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动作对于臀大肌的练习非常好， 刺激肯定特别明显。但是有一点啊，在蹲下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下意识的想小臂撑腿，那到底撑不撑？ 这个就是看个人了，因为一般我们建议把双手呢环抱于胸前，和交叉于胸前就行了。有些人的话是把两个手臂是曲肘是在架在我们身体的前侧， 对啊， 这个要因人而异。一般我们说架在我们的环抱胸前就可以了。 我明白了，就是郭教练想的是更难一些的，我是想到了一个比较能偷懒的办法，因为撑下去的时候肯定会稍微的省力一些，尤其在起来的时候他也会借力撑住大腿，我就更好起了嘛。 对了，这种因为是毕竟是自身练习嘛，其实不建议那么去偷懒那种训练。 好， 然后这个动作呢，你可以尝试一下，你真的，其实我以前尝试过，你做一个23到20多个的时候，真的臀部就有点抽痉挛的感觉。 对呀，所以郭教练，你说你上来就给我们这么难，后面那三个怎么来练？ 哎，那对这些动作呢，倒没有那个，他倒不是说有简单到难的，他就是四个动作，对吧？可以针对性的去选择。 对，所以一般建议大家也就是15次 左右， 哎，十五 还是比较合 适 的啊。 这个宽距呢，有的人可能做不到十五，我觉得做八九个，有些人的臀可能就已经颤抖了。 哦、对，尤其我们平时臀部力量真的是、 哦、 对 非常弱 、哦，所以其实做八九个可能就已经到极限了。 对，你别说女生，男生做这动作有可能做八九个、十个，你别看他腿很粗壮，但是他可能也是吃不消的。 对 呀、 啊 哦， 对 啊， 所以 量力而行吧、嗯。 然后还是两三组左右， 两三组左右就可以了。 嗯、对、 哦，然后这是第一个动作、嗯，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再接着做第二个动作。 嗯 啊，当然这个没有进阶啊，这就是不同的动作啊，没有相关联啊。第二个动作叫侧卧棒式合棒 啊， 以前可能节目当中也一直提的这个啊，合棒。那这个侧卧合棒呢，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啊，建议大家因为是不加任何的负重嘛， 嗯， 你可以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嗯， 因为你侧卧了嘛，上面这条腿去发力，你用自己的手放在自己大腿上， 啊、帮着有点像是给他一个反作用力， 按 着 他， 按 着 他，不要让起来， 对抗，因为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力量了嘛，啊，不要让不用别人帮你啊，自己去辅助就可以了。这个侧卧，因为侧卧棒合棒呢，这个动作它练的就不是咱们像刚才的动作的肌肉啊，髋距蹲主要练的是臀大肌嘛、 嗯， 啊，做支撑的。那这个侧卧合棒主要练的是臀中臀小肌， 对， 就是我们说的蜜桃臀，塑造臀部的这个美感的。 嗯， 前面第一个动作是塑造臀部的力量， 嗯， 更多啊，支撑力量。那我们说这个侧卧合棒呢，更多的是塑造它的一个线条美感。 对， 所以这个动作呢，女生还建议大家多做一些。男生嘛，其实主要是增加力量啊。女生呢，很多时候除了力量以外，还有美感嘛。 嗯、 侧卧合棒是要多做一些啊，然后两侧都要做。 侧卧着，然后双腿是屈膝， 屈膝九十度的， 对， 大概九十度。 然后哪一侧在上，就是 哪一侧发力， 对， 啊、 这样打开合上，打开合上。然后刚才郭教练也提到了，我们同侧的那只手呢，在这边压着你的打开 的 那、 哎、 对内侧腿、 哎、 给他一个反作用力，让他不要起来，其实也是一种给他的刺激嘛。 哎，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有些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这个臀部他没感觉 啊，募集不够， 不够，对，就该募集不够，还是提示一下，老是腿在用力，那这个时候这动作就不要选择了，那没有意义了。你练完以后，你老是腿部在发力， 对， 臀没有感觉以后就不要做了。 嗯， 它不像这髋距蹲以后，你做了以后臀肯定有感觉。 对， 它这个就可能涉及到的肌肉募集的感觉， 对 的能力要强一些。 那就根据我们的情况，如果觉得自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臀部感觉不够， 嗯， 那可以不选择它，换一个别的动作嘛。 对 啊， 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原地的箭步蹲，原地箭步蹲呢是扶墙。 嗯， 一个手扶墙，因为这个动作要求的身体的平衡力比较好。 嗯， 如果你平衡力差的时候，很多时候都集中在腰腹上了，你臀部的收缩可能大脑募集不到。 嗯， 练的时候没有意义，所以一般我们说找个墙线扶着它，扶着它以后身体稳定了，这个时候再去做这个箭步蹲，那个臀部的募集就会充分一些。 嗯， 能让为了让臀部募集的更好一些，其实上身稍微前倾一些，之前我也提过， 对， 上身稍微前倾一些，这个臀部的募集会更好一些。 像您提到的啊，就是这个原地箭步蹲， 嗯， 因为我们之前说箭步蹲的时候，大家往往想的是就是我相当于一直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进行箭步蹲。那这个箭步蹲，原地的和行进的这两种会有区别吗？ 有区别。这个行进间的这个箭步蹲呢，因为它是要求什么呀？要求我们在移动过程当中去做的训练。那我们知道，人体呢平衡呢其实有三个，一个是眼睛， 嗯， 对吧？把你眼睛闭上以后，你可能平衡就不好，眼睛可以找。第二个靠声音的外界的声音，有时候喊你，你可能会影响你的平衡。第三个就是动态和静态的，你原地站着和我们移动的之间，那你原地站的稳定性会好一些。那刚才说了，这个动作本来要求的这个身体的稳定要强一些，如果你稳定性本来就不好，你再去做行进间的箭步蹲， 嗯， 那对臀部的塑造可能更弱， 就还没起到给臀部进行塑造呢，您先倒了， 倒了哦，对，或者核心， 对， 练的反正也算是核心可能更多一些，嗯，那对臀部的塑造可能就降低了， 好， 因此不建议说，先做移动的，原地的好一些， 嗯， 然后原地你做稳定以后，你再去做行进间的， 嗯， 增加这个移动， 嗯， 对吧？ 嗯， 啊。这是原地箭步蹲， 嗯， 最后一个叫俯卧虎形，就是老虎的形，像老虎一样的。这个名字叫俯卧虎形，其实一说的动作大家都知道， 嗯， 就是很多在健身房当中，有的时候或者看在视频当中，有些女性的或者是健身模特也好，趴在垫子上，双手双脚支撑，整个身体是个平的状态，然后把手和脚同时向中间去靠拢，仰头 往上看，脚从后侧往上去蹬。 啊，就是反向的小燕飞更高了是吗？ 哎，对对，类似于这样的，对啊，支撑地面，然后把手把同侧手和同侧脚同时向我们的天花板去抬。 哦， 哎，就这种，这就是俯卧虎形，这名称是、 嗯、 是这个名称。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能对臀部起到什么样的刺激作用呢？ 这个呢是这样，你在趴着的时候呢，我们的髋关节是曲着的， 嗯， 啊，髋关节曲着，那臀大肌呢被充分的拉伸了， 嗯， 然后当你把腿往后伸直，同时再往上抬的过程当中，髋关节做的这个髋关节做的这个收缩就非常充分，那臀大肌、木肌呢就更集中了就。 哦、 如果我们只是趴着啊，把后面踢腿，把整个腿抬平，啊，那这个收缩不充分。如果你把髋关，因为我们的髋关节，我们知道我们的胯骨这个地方它活动的空间会很大， 对， 所以你把腿往后尽量抬得再高一些，让臀大肌收缩就更充分了。 嗯， 首先你是趴着的，你的臀呢，你的髋是曲着的， 嗯， 那臀部已经被拉长了， 嗯。 在拉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充分的往后伸直，再往上去抬腿，这时候臀大肌、木肌的就更充分了， 哦、 啊，收缩的更充分一些，所以这个动作对臀大肌的塑造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嗯， 那腰椎不好的人千万不要做，尤其椎间盘突出的人， 对， 因为你做的时候是个就刚才说类似反弓的动作， 对， 头往上去看天花板，我们的腿也是往上去抬， 嗯， 所以这个腰椎呢幅度可能会变得挺大的， 对 了，腰椎不好的人千万就不要做这动作了。 那这个动作它也是一下一下的呢，还是说一直要保持住？ 做完一次还原，做完一次还原， 哦、 一下一下的啊，不要。不做那这种短长收缩啊， 对， 是做那一次的这动作， 嗯， 所以这四个动作呢，大家可以针对性的去选择， 对，这都是自身负重型， 自身负重的，哎，靠自己的体重去做的动作啊，不用借助任何器械。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臀部塑形的话题，我们也从日常生活的习惯入手，先和大家谈到了对于臀部塑形有帮助的一些方式。当然我们也从日常的一些健身的方式和大家谈到了如何能够给臀部进行一个更好的塑形。首先我们说到的是一些自重的训练方式。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郭教练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臀部的塑形问题。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郭教练和大家介绍吧。 那下面第二个大的方向就是我们会借助一些器械，比如说有些人说在健身房训练，那是不是可以运用一些动作去练到我们的臀部，塑造我们臀部的，是可以的。 嗯， 第一个就是健身房有个器械是很多女生比较青睐的， 啊， 就是坐下来，一个是腿往外摆的，一个腿往内收的。 对对， 这个动作就是很多很多女生经常把它搞混淆啊。那这今天呢，给大家也是来说一下。 对，我还挺喜欢这个器械， 对吧？ 对，至少让我真的感觉好像更容易找到目击感。 没错， 对， 这个器械是非常好发力的，就是只要你发力，就肯定感觉到臀部在收缩。 对， 但是有些女生第一次去做的时候，很容易把它搞混淆。因为是有的是往外摆腿的，有的是往夹腿的。 嗯， 到底哪个动作更好呢？大家知道啊，是往外摆的。你看到这个器械以后，首先你看一看它的挡板。 嗯， 就是阻力的这个挡板是不是在内侧，放在大腿内侧。 嗯， 如果放在大腿内侧的， 那就是往里夹的嘛。 对，往里夹的。 对啊， 所以这个动作呢就不要选了。 嗯， 因为两个器械一模一样，其实只是它挡板的位置不一样。如果你看到旁边这个器械，它这个挡板是在大腿外侧放着的，那你就知道它肯定是往外摆腿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是练我们臀部的，你可以做这动作。 那往里夹的那个对于臀部的训练就没有用吗？ 那有些女生会经常会说，对，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器械？我先带着你这个问题，给大家简单 就他俩到底都针对的是哪儿？ 哎，对，刚才说了，如果你坐下来以后一看，这个挡板就也就是我们的阻力是在大腿外侧固定的，那动作不用质疑，就是我们练是往外腿外展的动作，就是专门练我们臀部臀中臀小肌的，这个动作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器械是往里收的这个动作，就不建议去练，因为这个动作练的是内收肌，严谨一些叫内收肌群。我们一说大腿内侧肌肉，很多时候指的是骨内侧肌，因为骨内侧肌是股四头肌的一块肌肉，而我们这个动作腿内收的动作练的是内收肌，这内收肌是很多女生以为是大腿自己的大腿内，就你说的内侧，很多时候脂肪比较多，她以为练这个动作可以把里面 紧致， 其实有没有效果？有一点点，但是呢，女生不建议去做这个动作，因为女孩子平时经常有些我们经常通俗的说， 就是平时就已经很 X 型腿了，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膝外翻嘛，就是走路的时候两个膝关节老是往中间碰。他已经比较 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种情况了，你就不要再去做这个腿内收了。越做，他这个肌肉绷得比较紧张，对吧？紧张以后呢， 所以应该多做的是这个向外打开的这个训练。 对了， 哦， 你如果经常做那个腿内收的动作，慢慢你膝关节就会出现疼痛了。就，但是有些人运动员，比如说踢足球的，那这是运动员，他们会可能会多做一些这训练。我刚才讲了，咱们普通的人在健身房就不要针对于这种内收的动作做太多了。我以前问过一些人，他们说想把大腿的内侧脂肪练得少一些，因为这个地方经常穿裤子会摸，对吧？其实这个地方很多都是脂肪比较多一些，你应该多做有氧，比如跑步啊，骑自行车啊，有氧把这脂肪减掉。然后想塑形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腿夹腿的动作，不要进健身房或者见到的器械就使劲的一直做着动作，想把腿瘦下来那也不太现实，因为这个本来就这个器械就不建议多做。 对，那我们就直接跟大家去说这个外展的， 外展的， 这样的话让大家印象更深刻一些嘛。 外展的，对，就是坐下来以后多做外展的动作，练我们的臀中臀小肌，就是塑造我们的蜜桃臀的，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女生男生都可以多练这动作。 这个一般 苏神也做这动作 啊， 做特别多。 那就不用说了， 对 了，肯定的嘛。 对的， 那这个一般做多少呢？ 一般也是，这个动作呢重量不要太大，轻重量 对， 中重量、轻重量可以，一般呢能控制在一组20到30个，做4-5组。就非常好了， 对，刺激会很明显， 非常明显。第二个是杠铃臀桥，这很多女生在健身房经常做杠铃臀桥，就在一个架子上有一个杠铃是固定的， 对， 然后在杠铃上放一个这个海绵装置，躺在一个平板上，他把这杠铃放在自己大腿上去顶髋嘛， 对， 这动作大家知道叫杠铃臀桥，这个动作可以练臀大肌，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但是要分情况。如果是个一般女生，就不要做。 就是、初学者啊 学者， 或者说能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话，是不建议的。 对，就别做这杠铃臀桥了。做完以后的话，你腰椎压力过大会受伤的。这个动作针对于这些有经验的会员。 对，我看到的一般做这个动作的，其实也都是有经验。 或者健身房的一些教练也好，或者那 些朋友会去做。 对的， 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尤其是一些初学者啊，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因为他还是有一定的 风险的， 对， 很危险的， 难度也不小， 对的， 就是你又要保持住你臀桥的这个姿势， 对， 你还要把这个杠铃能给 顶起来， 对，顶起来， 对， 所以他其实给你的这个要求就是你的协调性啊，你这种能力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还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去做。 有一次我见过一个，我在外地出差，我见过一个女孩子真的是受伤了，她做这动作怎么做呢？因为她这个髋关节就是我们的盆骨，她没有力量，她臀部没有力量，她要尝试这些动作，她用的重量应该不大，她顶的时候腰椎顶出去了，因为她是用腰椎在用力，不是这个髋关节，所以直接腰椎顶出去以后，她顶过去以后感觉整个腰椎抽筋了， 哇， 抽筋以后，因为毕竟那个器械它是固定的嘛， 对， 它没有前后移动，它直接是把它整个身体压下来了。 对， 所以当时我看到很多健身房的一些 工作人 员过去就把他扶起来了， 对， 休息好长时间， 对， 所以这挺、 就是、 挺风险挺大的， 是的、 这个嗯、因为这个动作他没有力量的话，腰椎有时候往前，腰椎容易顶， 对啊、 哎、腰椎 你就代偿了， 代偿，对， 不是你真正需要发力的地方去发力、 哎、 反而就容易造成受伤的情况 了，对了，就这个意思啊。那第三个动作叫健身球臀桥，这个动作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动作，在健身球上做臀桥、 嗯、那就相当于我们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在 一般我们说这个动作就是上半身是在地面上的 啊、哦，下半身脚 踩上去， 对，脚踩在这个 健身球 上， 球上。他这个动作呢，有一些方法，大家也都见过，可能也做过这动作、 嗯、 或者见过。这个动作就有个要求，就是抬的时候呢，不要躯干不要超伸、就是。 这个其实跟刚才那个都有点相像，因为你做臀桥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出现超伸的情况、 哎对， 哪怕你没有这些负重的时候，你都会不自觉的超伸。 超伸，对了， 对，那你一旦加上这些负重的话，超伸就肯定是有危险的了嘛。 哎、对了，健身就臀桥，这不光是练我们的臀部，它核心嘛也可以练到的。 对呀、 啊嗯， 它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里面了。 哎、对了，那最后一个吧，大家这个动作是我们的运动员经常喜欢的一个动作。 嗯， 哎，我们当然我们说了，咱们普通人也可以去做的，因为它没有大的风险。 嗯， 叫弹力带的半蹲侧向移动 啊，这个动作我知道、 哎、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动作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来说也是比较友 好的。友 好的， 对，因为在你看在那种健身房里也经常看一些女生做的比较多、 啊、 男生其实还好一些，女生做的动作比较多。 对对， 哎，在大腿上缠个弹力带，然后半蹲，然后慢慢的向一侧移动。 对， 哎，特别好。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手底还会拿两个哑铃增加负重。 对， 当然了、 嗯、 他还可以练到我们的臀中臀大肌臀小肌都可以练到整个臀部、 嗯，对， 非常好的、啊、 而且这个动作它的安全性也会更高一些嘛、尤其是跟刚才前面那两个动作比起来的话，所以我觉得一再的要强调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对于自己安全的重视，千万不要因为过于追求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训练目的而忽视了安全的问题。 对的， 对，所以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去选择合适的一些训练的动作。 对，其实就是从这个自身负重也好，选择器械的训练也好、 嗯、 主要是两个动作大家谨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俯卧的一个虎形那个动作，就是腰椎不好的人不要去尝试。 嗯， 第二个就是杠铃臀桥，这个危险性还蛮大的。 对、其实我觉得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就是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重我们腰椎的一个保护。 嗯，对、 不管是刚才的这个俯卧的虎形还是说杠铃臀桥，其实它最终给我们如果造成受伤、 嗯、 都有可能是在腰椎上、啊、 腰椎过度前屈， 对， 压力过大、 对，所以这一点我们如果重视的话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了。那像这些带器械的训练、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都是以15次左右， 对、15次，因为臀部嘛，它不像这个腿啊背部啊这么大的面积啊、所以它用的重量也不要太大啊。我看有些女生可能用的重量真的很夸张，用过80公斤、100公斤做这个什么杠铃臀桥，其实可以，也没有必要 过了、 对， 过了 也没必要。就像我们说的练你三角肌，三角肌的肌肉不是很大、你非要弄个20公斤的杠铃去做侧平举，那练的时候可能会受伤，对吧？中轻重量就可以啊，适当的比如说控制在15次、20次啊就可以的啊。 嗯， 这是咱们说的是，这是从器械的角度去讲。反正不管自身的负重也好，器械训练也好，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就可以了。 嗯、对、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些日常我们紧实臀部的训练方法。 对， 前提就是一，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二，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安全性。当然，我们还有一点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训练也好，或者说是一些习惯上的误区。给大家再做出一个提示、是不是？ 是、 嗯、 在因为这么多年我也发现，就是在做训练过程中，尤其在做臀部的一些训练当中，其实很多的一些会员也好，或者一些朋友也好，他有一些误区，他观念改变不过来。这个误区呢，不是说他真的会错误，只是说就你刚才孟莹提到的，你可能训练了，训练以后也没有效果，他思维模式主要是停留在以前固有的一些模式，他没有 没有根据这个现有的情况去做调整。 嗯， 那第一个就常见的这个误区就是，不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只做蹲腿。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咱们是刚才提到了蹲腿，就是深蹲也好，半蹲也好，或者是什么箭步蹲也好，什么杠铃蹲、哑铃蹲，就很多蹲腿动作也好，他前期练的时候感觉真的是有效果，因为毕竟蹲腿练的是臀大肌更多一些，所以他练完以后发现力量也长了，骨盆也稳定了，臀部的整个的面积看起来也饱满了，觉得原来蹲腿练着翘臀特别好， 就有用嘛？ 有用，对，就不断的蹲，但是发现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再做蹲，他永远是这样，没有效果，他永远感觉 到瓶颈期了，停滞不前了。 对，他觉得自己可能力量不够，又加重量， 嗯， 最后受伤了。 啊、 其实刚才我多或多或少也提到了，这个蹲腿呢，就是更多的练的是臀大肌， 对， 你臀大肌只是说塑造我们的一个臀部的力量啊，臀部的维度。 嗯， 那你如果想把这个臀部练得更翘或者更饱满一些、 嗯、 那还要是进行臀中臀小节的练习 啊。 所以很多女生现在在健身房发现确实是她们就改善了，除了在做蹲腿的一些系列当中，她就加入了臀中臀小节的练习。 对啊， 比如说 棒式嘛，对， 腿外展， 对、 啊、那个坐姿的器械腿外展， 对、 哎、 这都是对于臀中臀小肌有刺激的。 对的， 对， 还有我们弹力带的半蹲移动， 是的， 这些都是臀中臀小肌、啊、 对， 这是第一个误区。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就是只是做蹲腿、 嗯、 就可以把臀练得非常好。 对，因为之前有一种说法叫无深蹲不翘臀、 哎、 大家就认为说深蹲是最有用的， 对， 但实际上臀大肌的确是起到了作用， 对， 但是深层的臀中肌、臀小肌，它是需要靠其他的这个练习、 哎、 再去给他们进行一个刺激的。 对了， 嗯， 所以当然说我不深蹲无翘臀，只是个基础，对吧？ 哎、 你练完练好以后，再要去深入的练臀中臀小肌、深层肌肉啊。 对， 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长时间的穿高跟鞋，翘臀的假象、 嗯。 刚才我提到了，我说要穿高跟鞋，但是这里又说了。 对啊，大家就说了，郭教练你矛盾死了，一会儿让我们穿一会儿不让我们穿、 哎、 到底什么意思？ 长时间穿高跟鞋，因为真的工作需求，这就没办法、 嗯、 但是如果是平时为了爱美而穿高跟鞋，慢慢的会出现个翘臀的假象，就是我们说肌肉代偿，慢慢的踩腰肌过紧，骨盆前倾， 是 臀部的肌肉被拉起来，你看起来好像是翘臀，其实肌肉是没有力量的。 对， 时间长了以后，不但腰椎酸痛啊，臀部的肌肉也会把它被拉长， 嗯， 臀部力量也会降低，对吧？所以呢、 嗯、 我们说适可而止就可以了啊，不要穿的时间特别长，但是除了工作需求以外，这个没办法，对吧、 嗯、 啊，如果是为了美，那还是要多做训练。 对， 这是实实在在的啊。 嗯， 那第三点就是缺乏拉伸，这一点很重要。 嗯， 我就问过一些女生，我说你练这个臀部也好，或者练这个这么多的下肢训练也好，练完以后你不拉伸吗？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说拉伸不行啊，拉伸完了以后我这个肌肉被拉长了，不饱满了 啊， 绝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啊、但是我在健身房听到过这样的想法，我说你练了很长时间了吗？他说练了好几年了，我从来都做完以后几乎不拉伸的 啊。 我说那你这样不行的。 对呀、啊、 我说这个常识，你一定要拉伸的、 哦、 对吧，一定要拉伸。然后就给他讲了一些拉伸的好处，他后期呢，因为、那个地方也是经常去出差嘛， 对、 后来给他沟通，他说确实效果不一样，所以我拉伸很重要，不能不拉伸。 先跟大家也说一说吧，就一来他这样认为是错误的、我们说了，但是二来得告诉一下以这样朋友为代表的一些朋友、 嗯、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拉伸？ 对了， 会不会真的就出现像刚才他说的拉伸了？那我之前练的这个肌肉它不就没了吗、就被拉伸开了呀？ 对，这个是肯定是不存在的、 嗯、 是吧？啊、这是这个基础的个常识。所以我们要拉伸，拉伸的第一点，它增加我们髋关节的灵活度、 嗯、 因为髋关节呢它属于一个灵活的关节，你在这个三个在我们这个平面上当中的活动空间比较大，所以你拉伸完经常拉伸呢，对臀中肌也好，臀大肌也好，臀小肌也好，拉伸完以后可以增加髋关节的一些内收啊、内旋的活动幅度，那你在今后训练的过程当中，你的动作的幅度更大。就像我举个例子，刚才做那个髋距蹲， 嗯， 如果你经常拉伸，髋关节灵活性好了，你两个脚尖的角度可能往外打开的幅度更大，那你对肌肉的训练就更好了，就对吧？所以说它的灵活性增加了啊、你这个肌肉的刺激会更好，而不是说我练完以后肌肉收缩了，我再拉伸， 拉伸没了，那就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这误区一定要改的啊。 嗯， 不管做什么训练都要拉伸，对吧？ 对， 除了臀肌以外，其他的肌肉也是一样， 嗯， 都要拉伸的。第二点，你拉伸的好处是增加肌肉的力量，因为当你把肌肉拉伸开以后，可以让你在肌肉在训练过程当中，它里面的这个红血球供氧能力更强， 嗯， 是你肌肉在训练过程当中力量包括它收缩更充分， 嗯， 所以要做拉伸，对吧？ 就是给了它更大的一个空间， 更大空间 去增长我们的这个肌肉， 哎，给了它更多的能量，对吧？啊，更大的空间，更大的能量。第三点，改善体型， 嗯， 然后改善一些体型，就是很多一些患者，他一些有体姿方面的问题，他做了一些拉伸以后，后期发现他体姿变得更好了。所以，如果你练完臀以后做一些拉伸，你可能对后期的训练，不光起到一个肌肉的提升、翘臀的效果，还可以使你体态有一个更好的变化， 嗯， 所以一定要拉伸。 好，那我们刚好就说到拉伸了，那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我们臀部训练完之后的拉伸方法吧。 好，第一个拉伸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叫坐姿拉伸，就类似于四字一样， 嗯， 一个腿放在另外一个腿的大腿上，然后采取坐姿就可以，整个上身往前去倾斜。如果你不坐也行，我们半蹲的时候让另外一个小腿放在另外一个大腿上， 就是一侧的腿搭在另外一侧 腿上，对， 然后 重心下压， 是我们有点像是翘二郎腿的那种横着打开的，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对，一侧腿是支撑腿，另外一侧腿呢， 嗯， 相当于是 小腿放在大这个支撑腿的大腿上方， 对， 哎， 然后大小腿是基本上 90度 啊， 然后手扶住个固定物，整个上身往下去慢慢的蹲下去，下蹲的感觉， 嗯，像刚才说的坐着的同样也是这样的方式， 哎，同样也是这种方式， 身体往前倾， 哎，身体往前倾， 嗯， 一条腿支撑地面，另外一条腿屈膝90度，这个屈膝90度的小腿放在另外一个支撑腿的大腿上， 对， 然后上身的慢慢的前倾， 对， 去拉伸臀大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对，这个感觉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嘛， 哎，对，如果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可以平躺， 嗯， 躺下来以后也是类似于刚才的一个方法。让一个腿的小腿放在另外一个腿的大腿上，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两腿同时抬离地面，啊，朝着胸部的方向去移动。 哦， 哎，这种方式呢，就是对臀大肌拉伸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哦，就是收回来了。 收回来了，对。如果有外界的有朋友的帮忙更好，让他推住你的小腿，去推向你的身体的方向，那样拉伸的强度会更好一些。 那相当于就是我们那两条腿都是要蜷着回来的， 蜷着回来的，对 啊， 嗯。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坐姿的， 嗯， 啊，也是坐在地面上，一条腿伸直，另外一条腿是怎么样？是放在我们腿的外侧，另外一条腿外侧， 坐姿的，一侧腿伸直，另外一侧腿把它 跨过来， 斜跨过我们那条伸直的腿的外侧，相当于是踩在地面上。 哎，对了。然后这个时候两手扶住我们这个大小腿，扶住我们膝盖， 就是踩着的那条腿的 外侧，哎，然后身体呢去做个扭转， 应该像 对侧， 对， 像对侧去扭转， 这样也是能起到拉伸的 效果了，对了，啊， 那对于像刚才说的臀中肌、臀小肌 啊 的这种放松，我们更多的是要靠哪种放松？ 哎，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一般的臀小肌是做着髋外展，那， 嗯， 这个动作做髋内收，就是两腿交叉， 嗯， 啊，你可以站姿，啊，站姿的情况下，一个腿啊像别到另外一个腿的一侧， 嗯， 然后呢，这时候这个身体呢向另外一侧上身，向另外一侧倾斜，可以拉伸。然后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左腿站着不动， 嗯， 右腿呢现在是 跨过 左 腿， 好， 外侧， 外侧，这个时候整个身体呢慢慢的向对侧上身去做， 像我的右侧， 向右侧去做倾斜， 啊，这就是对于臀中肌、 臀小肌拉伸，对了啊，就可以了。这个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就是说臀中臀小肌因为处于深层， 嗯， 很多时候拉伸的时候可能刚才的动作有的人不明显，那怎么办？侧躺， 嗯， 侧躺以后呢，最好找个搭档，让他用他的肘关节或者用他的掌根， 嗯， 去放在我们的臀部臀中臀小肌的，也就是说白了臀部的偏外侧一些， 嗯， 去搓揉的方式，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搓揉去按 按压 按压、 哦、 这个效果非常好， 我光想想都觉着很酸爽、 对， 尤其是如果是 肘 部来按的 话, 对， 一般情况下肘肯定比这个掌根强度要大、 嗯、 如果他吃力的这些人你就用肘关节，还有一种不用手拿个那种棒球，就咱们打的这种网球、 哦、 网球哎，放在我们的臀部臀中推脚 自己去给他 按 压、 按 压， 对，这个感觉也是非常好的，找到适合的力度。 对、 嗯、 不过其实您说到这儿我也想到有一些朋友他们特别喜欢用那个泡沫轴、 哦、 那如果用泡沫轴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哎，对， 自己在上面就是滚压的那种方式吗、 哎、对，坐姿的，然后就是把整个重心啊，把整个重心集中在臀部的一侧，比如说整个重心我现在坐姿把整个重心集中在右侧，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泡沫轴放在我的右侧臀部底下， 嗯， 然后两手支撑地面， 对， 然后这时候前后去滚动，也是对我们的臀中臀小肌进行一个拉伸， 嗯 啊、做一个放松。 对，还有一些朋友就比较喜欢那种直接坐在泡沫轴上就这样滚我们整个这个臀部外面，这个的效果好吗？或者说这个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性？还是这个说实话感觉好像效果不强、 这个效果不太强，因为你整、 哦、 你整个这个肌肉呢都和这个泡沫轴的接触的面积或者它的力度它达不到那种效果，前后滚动没有意义 啊、哦，就是它的这个针对性不够强、 不够强，对啊，所以呢就不建议用这种方式，拉伸的感觉也不太大，就是不如把整个身体集中在一个点上一侧、 嗯、 然后着重的去做前后左右的滚动， 嗯， 这种效果要比你刚才说的直接把它放上去前后的滚动效果要好 啊。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我们刚才听郭教练提到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当然了同样还是要配合我们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些训练，不管是自身的负重还是说带这种器械的练习，大家都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因人而异，因自己的能力去选择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些臀部的练习，这样的话才会真正起到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训练的效果、 嗯、 但是前提一定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这个放松和拉伸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嗯、对， 不要出现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那种认为不拉伸反而是有助于我增强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作用，那其实会给我们造成一些乳酸的堆积呀、啊嗯、或者说是一些 肌肉的过激的损伤，对吧？ 对、 哎、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这些日常就是训练当中也好、 嗯、 或者说一些生活当中的误区大家需要去避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拥有一个自己所期望的翘臀嘛、 嗯、 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郭教练，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郭教练， 好，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奥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服贸会等你。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